阵阵隆隆的火车声，不排队你会后悔。周遭四处闻闻何处刮来的风，不上车你会后悔。沿途的火车声轰隆隆，沿途的景色真美。蠢蠢欲动，不怀旧就会后悔。电流在摩擦中，青春摇摆舞动，不贪心就会后悔。沿途的火车声轰隆隆，沿途的人物真美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管他谁？谁跟谁？谁最美？没有所谓。谁？我是谁？管他谁？谁跟谁？只要美，没有所谓。